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啊，喺直播室有馮傑啦、黃曉初同埋樂姑何敏文嘅，咁啊，我哋啱啱係啦，都係我哋三個啦。咁喺開節目之前咧，我哋喺咪後已經好熱烈咁樣討論緊今日我哋要討論嘅呢個戲。咁啊，急不及待要即刻將呢個戲帶俾所有聽眾。 頭先嗰啲又講多次係嘛？ 我哋未講完嘅，我哋 啱啱我哋喺咪後已經展開咗一場熱烈嘅討論，甚至係罵戰啦已經。 我喺褲度爭啲電視巴拿出嚟，我話俾你知啊！ 究竟乜嘢令到阿初嘅士巴拿再一次跌落嚟呢？就係今日我哋講嘅呢一個戲，呢、這、一個脍炙人口嘅故事。我谂呢一套电影都系脍炙人口啦，亦都好多人睇过噶啦，就系、是《梁祝》。 系啊，系1994年版啊，徐克导演嗰、那个。 徐克导演吴奇隆、杨采妮主演嘅，编剧就系许沙朗同埋徐克。呢、這个《梁祝》故事大家都认识啦，而呢、這个电影咧。當然是有少少改動咗嘅，將佢本身嘅故事就放大咗喺祝英台同埋梁山伯佢哋喺書院讀書嘅嗰一個情節，然後後面就好快就講到佢哋哦又要結婚啊，又呢又老啊，咁嗰啲化蝶嗰啲啊，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但係究竟因乜解救令到阿初同埋阿六姑？可以發生到咁大嘅衝突呢、啊、多年嘅同窗，多年嘅同窗， 我哋成日都有衝突嘅，其實。 我唔明白你講咩啊！ 開始啊，開始啊！ 喂，問翻你想講下先，點解我哋會講嘅戲呢？主要係因為咧，早排香港藝術節啦，咁啊有個浙江小白花粵劇團咧，係做過《梁祝》呢一個戲劇目嘅。 粵劇係超越個月啊嘛。 係啦係啦， 超越個月係越南個月嘅， 係啦係啦。咁樣咧就我有去睇啦。咁睇完之後咧啊，我就忍唔住咧就。查翻呢个电影出嚟睇一睇，咁我就系啦，觉得亦都可以讲下，因为讲改编呢样嘢咧，我觉得有阵时都可以从一个原，即系一个原本有嘅故事啦，或者唔同嘅媒介去改编同一个嘅故事，系会有啲咩唔同嘅手法咧，咁我都可以讲下咁样，咁所以我就系建议大家讲，我哋大家会攞呢个剧嚟讲下咁样啦。咁 就提议 得好啊， 就估唔到咧，系啦，原来一个我好中意剧啦，阿蔡好憎嘅，所以咁就好啦，系。 因为呢个《梁祝》嘅故事又改编。做电影啦，又有做舞剧啦， 好多 就 是、 跳舞噶啦， 啊、 跟住舞台剧又会有做过咩？ 系啊，其实佢 都有好多改编过。 系、這個、啊，梁祝系中国嘅四大传说之一啦。咁、啊、样其实由唐朝系啦，民间传说啦。咁佢、啊、由唐朝以嚟一路落咧，都有不停有戏曲啊，咁样去改编噶啦，已经唔同嘅形式啦。其实电视剧啊、电影啊嚟到近代啊，咁样音乐啊都有咁。 即系我哋唔好理佢系咪一个历史嘅事件先啦、啊啊。如果我哋话有个原著或者我哋根据真人真事嚟改编嘅，咁其实我哋又好难喺历史上面去揾到究竟系唔系真系有梁山伯， 一定有化过蝶嘅 祝英台呢两个人嘅，因为就算我哋吓翻查过一啲资料，都系唔系话真有真凭实据，咁同埋所谓嘅嗰个民间故事嘅原本啊，究竟系咩？咁我哋话依家系改编啊嘛，咁总系有个原本嘅原著系点样？ 嗰啲原著都系一啲诗嚟嘅啫， 其实啲口耳相，其实啲口耳相传嘅。故事啦， 即係啲老百姓，大家講下講下有件點嘅事，咁啊，甚至係擺咗落東晉嘅一個寧波府志，即係呢一個技術啊，寧波呢一個地區發生咗啲咩事啊？就係嗰度編寫嘅人，大家咁講啊，咁個民間傳説嘅影響力好大，因為嗰個年代，咁就記錄咗落嚟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有件咁嘅事呢？都唔理啦，算啦。咁但係啲人都講咗梁山伯嘅生卒年間就係生於352年啊，即係公元後係啦，死於373年係啦，即係似層層啦。咁我哋當佢有啦。 但係史實連東晉個年份我哋都揾唔到喎，而家但係佢又講得出 呢、啊、這個呢、這個啊梁生佢嗰個生卒年份都可以講得咁清楚。 但 係 就揾唔到阿祝英台啦。係咁啊，應該死係同一年㗎啦，係都係攣落去個墳度嘅啫。係啦，今次嘅電影咧都係以東晉為背景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頭先咪後已經發現咗有少少喺歷史上面嘅一啲謬誤啦，或者一啲錯咗嘅地方咧。 即係挑戰佢哋挑戰呢個歷史嘅即係真確性咁樣啦。 我覺得 係啦，咁啊嗰啲就後話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跟住好快咁樣講咗呢個故仔，因為梁祝大家都知啦，呢套戲亦都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啦。咁我哋好快咁樣講咗呢個故仔，然後就聽下呢兩位昔日嘅同窗啊，依家嘅拍檔點樣去開火啦。係啊，決裂啦，嘿！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讲嘅劇本系《梁祝》啊，1994年嘅香港电影，导演系徐克、吴奇隆、杨采妮主演，编剧系许沙朗同埋徐克嘅。好，咁我哋即刻好快咁样讲下个故仔先。 咁、那个故仔就系呢个祝英台啦，就是、原本系千金小姐嚟噶嘛，但系就因为佢嘅行径咧就唔够端庄，唔够淑女，咁屋企人就好担心啦，同埋因为咧屋企有一啲嘅少少嘅顾虑啊，就系、是、因为佢爸爸系一个都叫做大官啦，咁佢就话喂人哋啊唔知咩家咧又同边个对咗亲家，咁人哋嗰个官运就越嚟越亨通，越嚟越好噶咯，我哋再系咁唔得掂，嗱嗱临要想办法许配我哋个女俾阿马家先得。哇！點知你都唔賢良淑德嘅，又粗枝大葉咁唔得喎！ 你死人啦， 係你快啲出嚟表演琴棋書畫俾我睇下先！哇！全部都唔合格，咁就話要逼佢去讀書啦。咁同埋喺個故事個背景度，亦都有講到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啊！我諗係有某一啲史實根據嘅，就係、是、呢個爸爸咧翻到嚟嘅時候咧，就係話誒佢啲皮膚唔好，而家好多皺紋啊，咁就有啲又唔知又 鮮 卑係啦，鮮卑就嚟嘅一啲嘅護膚嘅用品咁樣， 化妝嘢 係啦，而家嗰啲香港。少女都系咁样噶啦，系咪？都系喺朝鲜嗰边啲贡品咁样啦，系咪？咁就要即系做翻啲 treatment 就等佢啲皮肤啊好啲，同埋佢话咧，因为人哋咧化妆化得好啊，人哋红光满面咁，跟人哋咪官运亨通咯。所以佢咧就觉得话自己啊啲皮肤又唔好啊，咁就成日都即系要搞呢样嘢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卒之就话喂要想办法令到个女可以端庄啲。咁我妈妈咧就话啊，不如就送你去边度读书啦咁。咁啊，梁彩妮飾演嘅呢個祝英台就即係話嚇，淨係男仔先可以讀書喎。咁、那個媽媽就話：，誒、欸，我細個都係咁啦，就女扮男裝咪走去嗰度咯，得㗎啦。咁樣你就去啦，咁樣。咁去到嗰度，當然學校就各式各樣嘅安排都好好啦，再加埋知道佢係即係大户人家嚟到嘅，咁老師啊對佢好好啦，係咪？咁啊無奈咧就係因為佢係女兒身啊嘛，其實咁所以咧整下之後咧，俾嗰個院士夫人知道咗咧，就話：，誒、哎、你就唔好同其他同學住啦，咁啦，我就俾你喺個書庫嗰度瞓啦。咁佢就喺個書庫度就一個人瞓，咁就方便啲啦。咁就喺呢個書庫度第一晚過夜就遇著咗梁山伯啦，係咪？梁山伯與祝英台嘅邂逅喺邊度最好？梗係喺圖書館啦，係咪？ 唔係佢哋之前已經係遠遠望過眼㗎啦， 係有一眼好緊要，係嗰眼好緊要啊，大佬。咁總之佢哋見過㗎啦。咁但係到最後真係大家認識大家咧，就其實係喺圖書館度啦。喺圖書館度咧，呢個祝英台就諗住瞓覺，就已經喺度除緊衫啦。點知咧？梁山伯就喺後面溫緊書，就係吳奇隆飾演嘅呢個梁山伯啦。咁就喺呢度睇緊書，佢就話因為佢冇錢啊嘛，咁佢又冇乜地方住，咁夜晚就只可以匿嚟呢一度，咁啊最好啦。雖然咧圖書館咧就係禁地嚟嘅，但係因為喂佢可以把握多啲時間温書啊嘛，佢係一個窮學生嚟嘅咁樣，咁所以就最好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到最後咧竟然係出現咗件咩事咧？就係話喂咁啊，我又喺度温書，你又怕黑啊嘛，咁啊有人陪你咁啊掂曬啦咁啊，但係又得一張牀喎，咁啊點咧？兩個人就瞓埋同一張牀，咁啊因為咧佢入邊亦都有描述到有某一個同學咧應該係一個男同性戀者嚟嘅，就成日都好似好中意阿梁山伯咁樣， 平望春 咁就好中意佢咁樣噶嘛，好似咁佢就話：哇，我哋兩個瞓埋同一張牀，咁啊唔係幾好喎，即係我唔想我自己虛咗咁啊。佢話：啊，平望春就虛虛地，佢係實嘅咁樣啊嘛。咁所以就兩個人瞓喺張牀度咧，咁就祝英台就諗到啦，不如咁啦，我哋擺一碗水喺中間，咁就邊個整冧嗰碗水咧就被罰啦咁樣啦。卒之係咁嘅，就大家都好安心啦，就隔住一碗水咁就兩個喺度瞓啦咁樣。如是者佢哋就咁樣認識咗啦。咁啊喺學校度咧，呢、這個祝英台。 台其實繼續都是讀書又不叻啦，考試又不得啦。咁但係呢一個梁山伯咧，因為同佢又好好朋友啦，咁啊想辦法幫下佢咁啊。就係、是、咁樣咧，其實佢哋兩個慢慢嗰個交往啦，喺個戲入邊個描述啊，就係咧呢個梁山伯又開始喺度諗，哇！咦死啦，我係唔係 虛咗自己？ 我自己虛咗啊！咁啊，係咪我有啲同性戀傾向咧？咁樣咁呢個阿祝英台咧，亦都喺度諗啊，死啦！我係唔係真係中意咗佢咧？咁啊點算咧？咁啊喺呢個中間咧，亦都遇到有一個人啊，呢個係必須要提嘅一個人物嚟嘅，就係、是、有一個和尚啊。咁、呢個和尚咧，哦原來佢之前都係喺呢度讀書嘅，咁但係後來就出咗家，有個咁嘅和尚。咁 孫興做㗎， 係啦，孫興飾演嘅呢一個和尚，原來咧就講下咧，就呢一個咁嘅和尚咧，就曾經喺呢個書院入邊係識過另外一個都係女扮男裝嘅人，咁就係姓善嘅。咁呢個姓善嘅人咧，咁啊喺個戲入邊，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咧，呢個其實就係阿祝英台個媽媽嚟， 知道咗啲咪直情係， 係啦，咁就因為個戲入邊亦都講過呢個媽媽其實後生嘅時候都喺呢度讀過書㗎嘛，所以佢哋兩個就應該係曾經係認識㗎啦。咁但係而家今日咧呢一個。當時嘅同學仔呢個朋友啊，孫興飾演嘅呢個和尚咧，就出咗家變咗做個和尚啦。我哋就知道有件咁嘅事啦。冇耐就點知係出現啲咩事咧？就係、佢只係讀咗書半年啫。呢個祝英台突然間咧，屋企就急召佢翻去，急召佢翻去做咩咧？結婚咯。急召佢翻去結婚就因為人哋啊嫁得好好嘛，人哋個家族嗰啲咁，而家佢哋就好趕急啦。你讀咗半年書，睇下翻嚟你有啲咩成就先。咁啊，其實都冇咩成就啦，真係都係念多兩篇詩啊，得啦，你照嫁啦咁啊。咁就係許配咗俾你個馬家。咁啊，呢一個祝英台許配咗俾馬家之後咧，原本就佢屋企就嗱嗱臨，總之好多人嚟接佢走啦，係咪？但係喺接佢走嘅時候，有咧好緊要就係有一場就係呢個梁山伯就走嚟話要送佢，然之後到最後祝英台就話我唔坐橋啦，咁我就要同阿梁山伯我嚟兜呢條呢邊路啦，扮個山過去吹咩咁樣，咁就扮咗過去。點知咧佢哋兩個卒之咧就喺呢個觀音洞嗰度啊，就私定終生啦，就兩個人咁就決定咗佢哋兩個要你就記得嚟娶我咯咁樣。咁到最後呢個祝小姐就翻咗屋企啦，阿梁生就走咗去考即係、考科舉啦，考官。總之佢就有個官名係一個小小嘅縣令咁啦，咁佢諗住嚟提親，但係嚟提親嘅時候，當然個情況都唔容許啦，因為呢個祝小姐就已經許配咗俾呢個馬家，就準備要成親噶嘛。咁啊，到最後呢一個梁山咧，亦都係俾人痛打咗一頓，係打到咳血咧，就翻咗去啦。咁呢個祝小姐亦都俾人係困咗喺個房間度，又唔准出嚟啦。咁啊，到話真係要出嫁之前啊，其實呢個祝小姐個媽媽曾經去勸過話，不如你寫封信俾佢，就話。你以後唔會見佢啦，你死咗條心把啦嗰啲啦咁，點知呢個梁山伯都未寫封信，已經咳血就已經係冧低咗啦，咁就死埋，咁就呢個阿媽咧就只可以攞住一封信，就係寫住就係祝英台個名，然之後就一攤血咁就攞翻去俾阿祝小姐啦。阿祝小姐攞住之後就哭成淚人啦，係咪？咁但係佢都要出嫁噶，咁佢出嫁嗰一日就第一就係全屋所有人都要化妝啦，阿伯話：，大家都要好靚嘅咁樣，咁要化妝，包括祝英台佢都要化曬妝咁樣啦。咁女仔我哋睇下佢冇乜嘢咁樣啦，咁啊化曬妝。咁但係喺與此同時咧，呢、這個祝英台就做咗啲咩咧？佢就將嗰首喺個戲入邊曾經出現過嘅《梁祝協奏曲》嘅古琴版咧，因為係曾經呢一個梁山伯。就彈過俾佢聽㗎嘛，咁佢就已經記得曬成首歌，然之後就填埋詞，咁就喺嗰一封血嘅書信上面咧就填曬詞咁樣，然之後就原本咧佢哋話就要坐橋就嫁過去馬家㗎啦嘛嗰日，咁原本啊梁山伯個媽媽就話專登撞喺邊度，等啊祝英台出嫁嗰日都可以路經嗰度，可以見到佢最後一面啦，呢個係佢遺願嚟啊嘛，咁點知咧呢、這個祝英台嘅媽媽就應承話好啦，俾你去佢墳前經過啦，爸爸就話喂避免節外生枝啦，都係唔好啦咁樣就叫所有人兜路。点知咧兜路嘅时候就狂风大作啦，又冧山泥又成啦，卒之就逼佢哋咧兜兜下就一定要兜咗去梁山伯个坟前。咁喺呢个时候，祝英台就走落嚟啦。咁祝英台做咩啊？唱歌咯，因为填咗词啊嘛。咁就有只歌啊， 佢冇唱，系后边唱，系背景唱嘅。佢冇唱嘅， 佢只系将嗰首词念出嚟啫。呢个系导演系明智嘅决定，唔好俾杨采妮，唔系唔好俾祝英台唱歌。咁样咧就喺佢坟前，就净系将嗰首。詞咧就念咗出嚟，咁背後就聽到吳奇隆喺度唱，都係另一個噩耗嚟㗎啦，我覺得。咁跟住咧個天就風雲變色啦，啲係啦，又有五彩嘅雲就走咗出嚟啦，落雨行雷就跟住個墳就突然間打開咗，咁祝英台就跳咗落去，然之後就死咗啦。咁就應該係死咗嘅時候，因為個墳突然間就閂翻埋咗啦嘛。咁到最後咧就所有侍從咧都喺唔知點算，好傷心咁啦。而另一邊相對最後一場戲係咩咧？就係嗰個和尚啦。 呢個和尚咧又再出一次場，就係咧喺佢哋讀書個地方咧，就揾到有一張好似畫咁嘅嘢，就係有兩隻蝴蝶嚟嘅。咁就將嗰兩隻蝴蝶係啦，將嗰兩隻蝴蝶咧就搣咗出嚟擺喺手入邊。咁啊攤開隻手嘅時候，呢兩隻紙嘅蝴蝶就變咗兩隻真嘅蝴蝶，就飛走咗。咁個戲就完咗喺呢度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翻到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咧讲嘅劇本系《梁祝》1994年嘅电影劇本。咁啊，啱啱阿初同我哋简介咗成个故事嘅内容啦。咁啊，同原著嘅我哋认识嘅《梁祝》嘅故事系咪都有啲出入呢？ 嗱，應該咁講啦，即係呢套戲之前嘅多數嘅版本啦，即係尤其是戲曲嘅版本啦，咁樣佢哋主要嘅場次，我最近提呢一個咧，亦都係粵劇啦，佢都係咧一開始都係由祝英台開始先嘅，都係講喺屋企，咁啊，但係祝英台就係一個我哋比較上典型嘅大家閏秀啦，咁樣就係佢好想去讀書嘅，咁所以係佢哀個爸爸俾佢去讀書咁樣嘅，就有呢場戲啦，咁跟住一場重頭戲咧，就係佢喺個去讀書嘅時候咧，就係遇見阿梁山伯啊，喺个途中，大家一齐都系去嗰个书院啊嘛，嗰度有一场戏就系佢哋嘅邂逅嚟嘅，咁就喺嗰度咧就大家诶好啱倾咁样就结拜咗啦，就系、是、做一个好似兄弟咁样嘅二兄弟咁样嘅。咁啊，跟住咧戏曲咧通常就系即系讲佢三年之后咧，佢好少讲中间嗰啲生活点滴嗰啲嘢噶啦，系啦。咁跟住另一场重头戏就喺个十八相送啦，就系佢三年之后咧，咁啊祝英台要翻翻屋企啦，咁就送别啦，两个人咁样就有呢个十八相送呢一场戏。咁呢场戏主要咧，其实就系祝英台咧系不断咧透过大家经过嘅唔同嘅见到嘅事物啦，例如啲啲鸳鸯啊，例如金童玉女像啊，咁样咧就去暗示俾梁山伯听，其实佢系女仔嚟嘅。咁即系喺呢个傳統嘅故事咧，阿梁山伯係一直都係唔知佢係女仔嘅。祝英台係啦，就不斷咧就喺呢個十八相送裏面係不斷用唔同嘅嘢，希望佢明白，咁但係都係唔明白嘅。咁、到最後，所以阿祝英台就話：不如咁啦，我哋有咁好關係啦，咁我就有個妹咧，就係好似我嘅，不如你記得你到時咧，遲啲一定要嚟我屋企咧，就提親同我個妹咁樣啦，係啦，即係祝舊妹咁樣。咁樣就呢個十八相送啦。咁跟住再一個嘅大場面咧，就係樓台會啦，叫做就係阿梁山伯真係嚟到啦，提親啦。咁佢哋喺嗰個樓台嗰度大家相會啦，但係就已經知道祝英台已經許配咗俾呢個馬文才啦，呢個係大户人家嗰度啦，咁已經係冇辦法可以喺埋一齊啦咁樣。跟住再落一個咧，就係叫做山伯臨終啦。咁樣就係講梁山伯就翻到屋企啦，咁好慘咁樣啦，就係即係係啦，又一路唱嗰啲主題曲啦，自己一路唱到即係粵劇係咁樣， 講不出聲，講不出聲 咁樣，唱到係即係一路死，即係吐血而死咁樣啦。咁啊，跟住最後就亦都係嗰場咧，就係祝英台喺個花橋去結婚之前咧，就係即係經過佢個墳啦，咁樣就係。哭焚化蝶咁样呢一场就系咁样，咁戏曲通常都系咁样去做嘅。咁当然啦，佢系因为戏曲嘅形式啦，佢要唱啦，咁所以咧就冇咗中间好多小嘅点滴嗰啲，反而冇系一啲大嘅。 即系拣咗啲好好系啊 ，climatic 嘅，全部都好比较戏剧化嘅。 咁今次呢个电影基本上都将呢几个段落系摆咗落去嘅，即系可能或多或少地，譬如佢哋邂逅嗰啲，佢就变咗净系一场杨采妮佢哋喺山上面经过，跟住吴奇隆下面望咗佢。但佢係啦，咁但係佢都會將呢一啲唔同嘅段落咧，係有擺咗喺個電影入面去交代咗。 你啱啱講呢個例子就唔算，不過我認為你啱啱講呢個例子唔算。你話十八相送咁，佢就用咗某個方法，真係有嘅，有翻個故仔嘅。但係嗰個邂逅嗰個就真係邂 逅，佢哋其實係少咗嘅，但係佢就用咗中間嗰段時間相處嗰啲點滴咧，就去即係令到嗰個感情，我哋睇到個積累啦，係咁樣咯。即係電影版就做咗呢一樣嘢咁樣。 但係喺睇呢個電影嘅時候。咁你哋有啲咩感觉呢？阿陆高会唔会好鍾意呢个电影，或者阿初会唔会亦都好鍾意呢一个电影咁呢？ 你个电影啊， 系啊，就今日讲个电影 啊，系嘛，咁我嚟咯，我真系麻麻，即系我 好憎噶， 我直情系好憎添。 嗱，我系好中意啊，真系， 我好憎啊，即系嗱，我首先想讲就系我初初有谂过啊，系唔系因为佢系爱情电影，所以我唔中意咧？即系，但系肯定唔系，因为都有好一些嘅爱情嘅电影，我系中意嘅，系有唔少嘅。咁就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先啦。咁我睇个戏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多嘢都系，即系我唔知点解我睇落，我觉得好刁桥扭拧啊！即系矫揉造作。 例如 就系嗱，佢嗰个古仔前面点样去铺排佢两个识咗啊？然之后大家有啲即系佢唔系即刻中意大家噶嘛，即系大家识大家啊嘛。咁然之后咪两个人咪慢慢点样相处咯？喂，其实冇戏噶。即其實武器嘅意思係冇乜事件發生喎，最大件事係咩咧？ 但係唔係咁樣愛情咪就由咁樣開始嘅咩？唔需要有戲噶嘛？ 愛情可以，戲唔可以？ 可以，絕對可以啦！佢而家就要講愛情 故事啊嘛。我哋俾阿 初 講埋先，我哋逐個點逐個點嚟。 唔係六姑係咁噶，你知道？我唔講得噶，其實。 你唔係你講嘅，你講咗噶啦，我聽到。 因為佢嗰啲咁嘅所謂嘅點滴，我覺得係可以係點滴咁樣，然之後慢慢累積。但係作為一個戲咧，我哋要睇戲嘅時候咧，咁好啦，我哋不如讲翻啦，戏剧最简单啦。而家呢两个人，佢哋两个系唔知道需唔需要喺埋一齐啦。佢哋未有一个目标啦，系咪？咁我想问啦，呢一个祝英台或者呢个梁山伯，佢哋分别原本要做啲咩先 ？OK， 梁山伯要做嘅好简单啫， 读书 好书系嘛，要考个官啦，好简单啫。咁呢个祝英台要做咩咧？ 读书咯。 佢係咪 佢係滿足佢老母佢媽咪嘅啫，佢係滿足佢媽咪要佢嚟嘅啫。 可能係啦，咁佢嚟真係做咩咧？其實佢冇嘢做喎。 係啊， 係嘛？好啦，嗱，咁一個冇嘢做嘅女仔，遇著一個好想讀書嘅男仔。 係啊。 咁跟住咧，搞搞下兩個好 friend， 然之後覺得自己係基嘅 個男仔，係咪？ 男仔覺得自己係基嘅。個女仔其實唔係好知啦，佢又唔 個女仔比較早，其實已經中意咗個男仔㗎啦。 亦都又係啦，咁好啦，咁嗰度真係話基本個戲劇動作、戲劇中大係咩咧？個女仔係中意咗個男仔，但係唔可以話俾佢聽，原來佢自己係女仔。 又唔可以咁講，因為我甚至覺得呢個未係最初嘅衝突嚟，因為呢個其實都冇衝突添嘅，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咧，你如果想講呢個戲咧，確實咧。你咁講就真係可能唔係呢種戲啦。 咁講完啦， 但係唔係喎，嗰個只不過一部分。其實佢係探討呢個女仔，諗下喎，一個女仔走到一個全男仔嘅地方，仲有嗰個時代，咁你又唔係想讀書，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讀書，好似原裝咁樣咧，你都仲有個目標啊。但你又唔係嘅時候，咁你梗係就中意貪玩啦。咁又有個人，有個人又成日幫你，又每次又幫你出頭，又會幫下你，咁你梗係會好容易就同呢個男人係會親近咗噶啦。 你講得好好啊，但係呢個戲入邊我睇唔到。 唔係喎，完全好。好清楚睇到由第一次佢哋喺夜晚黑啦，喺嗰度去怕鬼啦，系咪？你已经会佢系逐点逐点咁样大家扣埋噶咯。 唔知咧，我睇嘅时候我唔 系 好，你 睇唔到，睇唔到嘅意思系阿初慧话睇唔到啊，祝英台对于梁山伯嗰个情愫渐生嗰样嘢。 唔系 后面睇到，因为嗰啲系就系我话佢矫揉造作，慢慢系冧啊嘛。你俾少少嘢佢，俾少嘢佢，咁佢咪冧啲嘢咯，咁冧到啲噶。但系嗰啲嘢系唔系真系冧到咧？我系有保留噶，即系你谂下嗱，你认真啲谂下，嗰场戏除非话真系哇，梁山伯真系靓仔到不得了啊，仲喺度勤苦喺度读书，跟住咧呢个祝英台见到佢之后，咦，我点算好咧？你唔好忘記呢、這個祝英台係喺乜嘢時代、乜嘢人物，佢而家係乜嘢情況？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喺一個書齋度，佢好驚俾人知道自己係一個女仔。好啦，佢一個咁嘅情況，然之後佢房入面突然間有個男人存在喎。OK， 而家嗰場戲，你話佢已經有少少中意佢定係咩？我唔係好肯定。 未肯定未係嘅嗰場戲咧，啱啱第一次識啫嘛。 咁嗰場戲就好難搞啦。 但係唔係？就係、是、你兩個人未係中意啊？你都未識，基本上係咪？嗰場係第一次，基本上第一次接觸啫，佢哋。咁但係你諗下，其實嗰個都做得幾細緻嘅，我覺得嗰場戲咧，佢首先就係講，哇！佢你係話即係見到阿梁山伯喺度啦，其實佢想趕佢走嘅喎，係嘛？咁。但係到佢走嘅時候咧，就有啲怪聲咯。佢見到，因為成間屋係好黑噶嘛，真係。當你好驚嘅時候，我話俾你聽，你真係唔好走啦，係咪？即係我係女仔，我好明白呢個感覺喎，又所以我又唔覺得有問題喎。 咁可能係啦。 係啊，點解？ 咁可能我有問題啦。 你諗下以前啲古屋咁樣，全部都係書嚟嘅喎，嗰間咁我 咁咪正咯。嗱呢個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喺原本個原著入邊，祝英台想讀書呢樣嘢咧，我唔知道點解要改走佢。 即係如果佢係想讀書嘅話，其實冇衝突㗎。 我明白點解會想改走嘅，但我又反而覺得咧，我覺得佢呢個改又幾有趣嘅，因為咧。其实你女仔想读书，你阿爸如果真系咁顺摊，就俾你去读书，去一间男全男学校去读书，咁你之后就唔会话即系婚姻又咁压迫得咁紧要啦，即系明知咧。咁所以反而而家呢个，我觉得佢其实系另一件事咧，某程度上合理咗 嘅。 都可以系嘅。我就系想你去嫁俾一个好人，所以你而家要学好啲礼仪。咁样就系咁样系逼你去读书。咁嗰样嘢其实某程度上咧系仲合理咗嘅，我觉得系。 呢个可能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因为而家祝英台就唔使好似之前咁样佢突然间花木兰咁样嘛，即系我要做一样好有意识嘅嘢。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去对比呢一个改编前同埋改编后，嗱，当然啦，喺我嘅角度，我就想真系讲呢一个戏嘅。但系如果提到改编嘅时候，我哋睇翻原著嗰个戏究竟系点？原著嗰个戏咧，系呢个女仔佢有样嘢想做，佢想去读书。佢原本一心就谂住，哎，点解男仔可以做到嘅，我唔可以做啫？我去读书啦。读书点知就遇到有个男仔，佢好中意佢，但系佢唔可以讲啊嘛。咁呢一個本身已經係有一個戲劇衝突喺度，佢一路要想辦法處理。但係咧喺戲曲度咧，佢就選擇咗唔將嗰啲好日常生活嗰啲細節咧，佢就唔攞出嚟講。咁啊，三年之後啦，佢就已經好中意佢啦。咁嗰場戲咧就變咗咧十八相送，就係有好多忍住嗰個咧。其實因為佢有好豐富嘅潛台詞，係好有戲噶，係好有戲劇張力嘅一個處理嚟。但係而家呢個處理咧，中間佢揀咗嗰啲所謂嘅生活點滴咧，其實我暫時我認為係唔夠做。 但係點解？我话睇完戏曲嗰日咧，我就想揾翻套戏睇，就是、因为咧，当你睇戏曲咁样去跳咗中间嗰三年咧，你觉得去到十八相送其实系唔够嘢 support 嘅。 可以，你可以。 即系所以咧，系我又觉得佢确实系争咗一啲嘢嘅。咁、但系当然我今次睇呢个咧，都系佢可能都系新编过，我唔知道之前有冇一啲系中间其实都有啲嘢做，不过肯定唔系一啲重要嘅场口嚟噶啦，即系喺戏曲上面。咁所以我觉得，徐克呢个版本咧，其实佢真系加添咗好多嘅，即系你可以话系男女之间嗰啲，即系。冇乜意思嘅嘢，但係有陣時愛情嘅發生就喺呢冇乜意思嘅 moment 上面噶嘛。 我唔同意咯，我唔同意咯，因為係有一啲戲係你見到佢加嗰啲嘢，係加完之後，咦佢咁樣去描寫呢兩個人個關係嗰個轉變。 其實是有的，他在中間其實都帶到一些東西出來的，例如是他第一次，因為祝英台是真的在家裡，平時沒有出街的，即是不會出來四周圍去，即是他第一次見到梁山伯在那裡敲鐘的時候，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所以他會覺得 很有趣，你在做什麼他都不知道，即這些東西其實都反映到個女仔那種即未見過這個世面，對很多東西都會好奇，而這些原來這麼簡單是敲鐘的花學，他都不知道這件事的，其實他都有表現了這些出來的，而兩個人慢慢即係一個有錢啦，一個窮啦，即係佢哋又會食飯，又俾啲嘢食啦，知道佢冇嘢食啊，即係喺呢啲嘅階層嗰、那個階級係其實打開咗個女仔個眼界嘅，有少少咧，即係我會好我自己感同身，即係好感受到呢樣嘢。 我諗咧最大嗰、那個即係我自己個睇法，點解我會覺得個戲唔 work 咧？係因為呢啲嘢咧係佢堆砌咗一啲咁樣嘅小嘅事件，而令到佢兩個好似有相處，跟住通過呢啲相處咧，佢兩個就深烤就好似係相愛啦。咁但係我自己去睇咧，我覺得嗱，當然啦，我唔反對話啊呢個戲寫咗啦，就係佢哋一見鍾情啦。得點解唔可以寫嘅一見鍾情？ 可以 嘅，可以嘅，因為佢哋兩個，你話佢哋兩個鍾意咗大家嗰樣嘢，其實喺我去睇個戲嘅時候咧，好唔清楚噶。我自己睇嘅時候，我究竟邊個位佢可以鍾意佢咧？除咗有一個位就，咦，我係咪開始鍾意咗佢啊？咁有一個咁嘅位好 definite 嘅，因為佢出聲講啦嘛，係咪？但係之前嗰啲咁嘅事件咧，其實我唔認為足夠啊。又或者調翻轉頭講，我又講翻我嗰三幅屁啦，起承轉合。OK， 而家我個戲我想睇咧，如果咁樣講話，我要睇係咩呢？要睇係佢哋發現大家鍾意咗大家之後嗰啲嘢，嗰啲先係戲。咁但係而家咧花咗唔少章節咧，就係前面嗰啲鋪陳，但係前面嗰啲鋪陳咧係唔夠戲啊。所以咧，我去睇嘅時候咧，嗰啲咧係哇，我直情係有啲迷失咗。喂，點啊？仲想 係我明白，因為咧就係你會覺得成日都要有戲啊。但係問題係咧喺愛情裡面咧，其實。在爱情的建立的当中，其实很多东西是透过一些没什么戏的 moment 去慢慢建立出来。而你甚至都不知道那个相处会代表给你是最后你喜欢了他的嘛。所以你讲得很啱的，他们两个其实都不是很知道其实哪个 moment 开始大家喜欢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互动，这些很细微很细微的互动，即係點點滴滴咁樣聚，到某一個位，你知道你真係中意咗對方啦，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係咁樣，而我覺得某程度上佢做到，我自己覺得。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而家嘗試撇除咗個演出啊！我嘗試撇除個演出，我睇翻個劇本。 係 個劇本就係個女仔咁去咗嗰間學校度、遇到呢個人，然之後兩個人咁樣相處。佢、就窮槍苦讀，自己要喺度半工讀嘅。咁、然之後呢個大家閨秀，佢就俾人調去前排嘅，因為個老師就覺得佢係有錢，所以佢可以坐前排。咁啊，梁山伯冇錢就坐喺後排。佢咁樣去慢慢認識大家，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嗰、那個互動咧係唔關呢啲嘢事啊！我唔知道我講得清唔清楚啊！ 即係 我覺得係佢而家呢兩個人物嗰個唔同咧，反而我想睇，我想睇 OK， 我想睇下佢點樣解決呢樣嘢啦。好簡單啫嘛！譬如我而家諗一場戲出嚟，係點樣可以講得清楚呢個故仔啦？即係譬如係哦，而家咧學校話唔知要教啲咩科啦，就有錢嘅就要補課俾錢嘅上堂，冇錢嘅咧就唔可以上堂啦。咁梁山伯咪冇得上堂咯，但係呢啲咁嘅事件輾轉會令到佢呢個所謂嘅身份或者佢兩個嘅關係，通過解決呢啲事件而見到佢有改變。 有啊有啊，咪有一場就係咯，楊彩妮知道佢爛咗個琴啊嘛，其實係吳奇隆整爛嘅，係整爛咗整爛咗吳奇隆個琴嘅。咁佢咪就係話你冇錢賠又俾我啦，我頂啦，我幫你係我，因為我有錢啊嘛。即係呢啲咪其實就係已經大家互相去補咯，亦都係嗰次啦，所以咪啊收尾佢咪要跪咗喺度嘅，所以佢咪幫啊。即系吴奇隆系啦，即系受咗呢一嘢，佢就要跪咗喺嗰度受罚啦，成晚啦。咁所以吴奇隆又会感动咯，所以咪系弹嗰首歌俾佢听。 我咧， 其实嗰晚某程度上系 第一样嘢，我讲咗嗰个烂咗个古琴嗰场先啦。即系嗰场戏咧，我睇嘅时候咧，我系零感动噶。个原因系咩咧？个原因系，哎呀，有两个朋友仔，佢咧就一个咧就冇钱嘅，就打烂咗个琴。咁啊有钱个咧就系、是，喂，我掂啊，我顶啦，咁啊完。 唔系啊。 唔係啊， 但係佢唔係因為佢無端打爛咗㗎，係其實係亭望春搞啊楊彩妮，佢幫佢頂，所以先至爛嗰個琴。 我知啊，係 咯，咁咪就互相幫助嚟嘅喎，呢個大家係。 係啊，如果咁樣講啊都得，但係有冇 better choice？ 我個問題係有冇 better choice？ 我一路睇嘅戲嘅時候，我覺得喂，好明顯有 better choice 啊！但係個問題係前面嗰啲咁嘅堆砌咧，我真係覺得好堆砌啊！呢個戲唔知點解，我好少有咁樣嘅感覺。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咧？因為你成日覺得應該要係嗰度有一啲戲，所以你追住要有一戲去睇嘅時候，因為你係攞住一把尺去睇、欸，所以會有呢個問題咧。 我唔同意，即係如果我真係攞住一把尺去睇嘅話咧，咁係我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咧，其實喺所有人都應該係咁嘅。我去睇一套戲嘅時候，我聽故仔啫嘛。我睇故仔，你講故仔俾我聽啦。OK， 咁我睇完個故仔之後，我唔知佢兩個做乜鬼啊！呢個就係我睇呢個戲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啊。 但係呢個戲咧，確實當時其實都幾賣得嘅喎，口碑都唔錯嘅喎。其實 係啊， 咁係咪？但係我亦都覺得好感動喎。其實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我好有問題喎、啊。睇呢個戲 我覺得前面嗰 part 我感動嘅喎，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所以我只可以話就係可能藝術呢樣嘢真係咧，真係唔同人睇落去真係有唔同。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只不過我調翻轉頭我去睇嘅時候就係話，我而家唔係淨係純粹講，如果我即係走上嚟喺節目度，我淨係話我唔中意個戲，咁冇意思啊，對大家都冇意思。你聽我一個鐘頭係咁樣鬧，我唔中意咁冇意思嘛。個問題係我哋有冇辦法去改善佢？如果我真係覺得有問題，咁嗰啲問題係乜嘢咯？因為而家咧，你調翻轉頭，我點解頭先我都提就係話，原本嗰個戲曲版本同而家呢個版本，究竟嗰個分野喺邊度？同埋嗰個戲係睇乜嘢？嗱，第一樣嘢，我嘗試去，如果去講呢兩個版本咧，有一樣嘢幾嗱，唔係絕對地啊。但係咧，原本嗰個版本咧，祝英台咧係主角好多嘅，因為佢 lead 住嗰條主要線啊嘛。我要去讀書，我鍾意咗個男仔，個男仔又唔知，我想辦法暗示佢又唔知，叫佢嚟娶我個妹，其實係自己嚟嘅。嚟到點知又好不幸地，自己已經許配咗俾人，點知梁山伯因為咁樣咧，就翻去咳血死咗。到最後佢亦都自己咧就去佢墳前就死埋。咁呢個祝英台嗰個主動啊，係好清楚嘅作為個主角。咁所以我哋係睇佢嗰個戲。一个女仔点样喺一个咁样嘅社会环境之下，佢想做一啲系做唔到嘅嘢，就系、是、佢要去读书啦， 佢中意咗個男仔又唔可以出聲啦，佢許配咗俾人又唔可以同自己中意嘅人喺埋一齊啦，到佢中意嘅人死埋，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死，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嚟嘅，即係人哋都話呢個係我哋中國版本嘅《羅密歐與朱麗葉》，咁呢個我覺得好好喎，呢個祝英台嘅悲劇故事。咁但係而家呢一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嘅呢個故仔咧，呢一個祝英台咧嗰個主動嗰條線啊，好軟弱啊。咁前面呢嗱，可能就係陸俊祥頭先講嗰樣嘢，我係追住我喺度睇戲，但係我想知發生咩事啊？呢個女仔佢已經知道屋企話要佢咁樣咁樣咁，要佢嫁俾大户人家，佢而家嚟到呢度遇上一個窮家嘅小子，佢好有上進心要讀書，我想睇呢樣嘢，但係中段係極度軟弱，係放棄咗呢一條應該係有戲嘅線。 邊條線？ 你意思 係 咪話即係少咗由祝英台嘅角度去睇呢件事，由佢嘅感覺出發？ 我頭先講嘅呢一個咁樣嘅 suggestion 咧，係我去睇呢個戲嘅其中一個可能性，所以我就係話啊，如果我一個鐘頭係咁喺度話佢唔好，冇意思噶嘛，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见到嘅可能性。咦，如果呢一个角色我哋咁样去描写，佢唔中意啊？点解女仔一定要咁样啫？咁啊，跟住屋企就逼佢去读书，咁佢我唔中意乜，点知嚟到，哎呀，点解嫁俾穷等人家就唔得啫？嚟到遇到一个穷等人家，好上进噶，佢又好叻噶，又好俾心机读书，佢慢慢呢啲嘢捞捞埋埋，佢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中意咗佢。然之后我想睇佢点样去 overcome 呢件事啊，去执行一件事出嚟。 但系我想讲咧。其实而家咧，某程度上咧，你可以话你个主角个即系个女仔啦，祝英台唔系一个咁即系咁英雄式嘅人物啊，佢唔系一个咁主角，即系咁主动嘅。但系我觉得其实嗰样嘢有更大一个悲哀喺度嘅，即系佢其实系冇乜所谓，佢对自己命运都冇乜特别嘅谂法嘅，最初系咪？即系佢即系游戏人间嘅啫嘛，佢即系你见佢未去学校之前喺屋企就系喺天台度啊，即系放系玩蝴蝶啊咁样，即系好无无聊聊咁样嘅咋。咁妈咪叫佢又唔中意读书嘅诗词，写嗰啲全部都唔中意嘅，即系佢唔系呢样嘢。咁但系妈咪叫佢去，咁佢去啦咁样。咁佢亦都唔系去到都唔系努力读书嗰啲人嚟啦。你见到佢唯一一次努力读书就系为咗即系如果唔系佢唔读咧，梁山伯又俾人赶出校。唯一一次佢都系尽力就系咁样嘅啫嘛。咁但系一个咁样其实对自己嘅命运都已经本身冇乜所谓嘅人，但系佢喺个过程之中佢爱上咗一个人，然之后发觉。原来佢系冇办法噶，原来喺呢个制度喺呢个环境之下，就算你有自己想做嘅嘢，原来都系唔得噶。即系你可能反而会谂，如果佢系一个冇思想嘅人，可能其实反而系更加好噶，即系咪嫁俾万万财咯？但系佢喺呢个过程里面，佢揾到自己原来有嘢想要，但系原来都系唔得。咁其实唔系更加，即系反而我有时谂系，你如果一开始个角色已经好知道自己想点，好想自己系突围而出嘅，系点解冇人男人得？即系咁系咪？又只可以系咁样去讲一个人物咧？ 你啱啱讲得好好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喺个戏入边睇唔到。 但系我喺戏里面其实就系睇到呢一样嘢。 可能就 系 咁样咯，即系唔知点解我完全睇唔到，唔知点解系咪因为我谂有少少系我睇咗一阵间咧，我开始好落闸啊！我明点解我落闸嘅，我话俾大家听，我睇嘅时候，因为喺前段咧，我见到好多咧好无聊想引我笑嘅嘢，呢个令到我好好。 呢啲系港产片嘅好多时候 有 呢样嘢嘅， 当年系咁样，即系嗰啲懒搞笑。嗰啲一開始令到我咧好鄙視成件事啊！跟住我睇到咁上下已經，喂，做乜嘢啫？點解要寫有一個即係所謂基基地嘅男同學啊？點解嗰個阿爸要咁樣去描述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咧，令到我好卻步啊！過去前段睇嘅時候， okay, 我諗可能係因為呢啲原因啦、啊，即係再加埋我個人係好主觀嘅，係好鬼衰格嘅我個人。 明嘅，明嘅。 我睇到咁上下嗰個位咧，我係真係，喂，究竟你想點啊？然之後其實佢哋兩個真係中。而家大家后面是好好睇的 是可以好好睇亦都但是我而家要讲的就是佢后面仲可以好睇好多的应该。即是而家呢是嗰啲位呢是求其咁样。我个感觉呢其实是咩呢就是我之前都有某一两次呢我哋提过有啲咁嘅情况就是嗰啲改编嘅嘢呢又系话真人真事嗰啲呢。喂你讲个故仔俾我听你讲多一次你都唔去小心。去經營，去刻畫究竟而家嗰件事係乜嘢？然之後咧，就我覺得其實我睇嘅時候係好粗枝大葉咁樣講咗件事出嚟嘅啫，係唔少咁樣嘅場次噶。嗱，我而家咁樣提翻咧，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嗰場叫做《觀音洞》啊嘛，即係臨尾嗰個話係以身相許 嗰 個啦。我睇嘅時候咧，我完全唔入信噶，唔知做乜鬼。即係可能都係我嘅問題啦。第一樣嘢我要講啦。 如果你開 始已經冇辦法入到佢哋嘅關係咧，咁其實就即係確實有啲難嘅。但係我又想講呢、這個嗱，佢呢個咧絕對係佢嘅改編嚟嘅，因為一直以嚟嘅戲曲啊等等傳説咧，佢哋其實都真係去到嗰刻，佢其實都係唔知道，即係做翻手佢都係唔知道。但係我只係覺得咧，其實佢呢、這個佢咁樣改咧，其實已經係令件事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好啲嘅，因為咧你會明白到之後佢點解會嗱，你諗下，如果你梁山伯根本都唔知佢係女仔嘅，由始至終你去嘅提親嘅時候先發現。咁就算唔俾你啊，你都唔使傷心到死噶，照計係咪？ 咁佢其實佢個而家嗰個原本嗰個傷心到死，有可能係發現佢原本嗰個係兄弟，而家變咗做兄妹咁樣。佢係原來係發現只有同性戀傾向，跟住佢自殺。你咁樣都可以係改編啦，可能係仲好戲添。 得嗱，我哋即係我哋傳統少少啦，都係一個男仔嘅故事啦。咁嘅時候咧，你就會明，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生動嗰場戲啦，即係我又覺得好立信，大家已經係咁中意噶咯，你唔知道幾時再見到噶咯喎，咁嘅時候你有嗰場戲，然之後你有咗呢個親密關係之後，你嗰種生死相許嘅嗰個感覺咧，其實就係會強啲。到之後，所以點解大家會互相殉情嗰樣嘢咧？其實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合理咗嘅喎。 你呢個講法又係通啊，又係我睇唔到咯，即係純粹係我睇唔到嘅啫。今集我係咁嚟講，我盲目咗啦已經。 好啦 ，OK， 咁我哋留翻俾聽眾自己翻去嚇買翻隻碟翻嚟睇一睇，究竟睇唔睇到頭先阿老姑所講嘅嘢，又或者你哋嘅諗法係咪同阿初所講嘅一樣？咁你哋有你哋嘅答案就 email 俾我哋啦，話俾我哋聽啦。咁我哋就今日時間差。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